系啦，咁啊，仲有另一套咧，即系虽则就唔系科幻，但系都肯定系怪啊、奇幻题材啦，或者鬼啊，算唔算？就系、是、人面鱼、哦，人面鱼，咁啊，奇怪生物啦，鬼佢又唔系嘅，属于系嗰啲即系叫做唔系嗰啲叫咩话 ？UMA 系嘛，佢哋叫做，即系总之系啲即系奇怪生物啦。 系。 咁啊，睇一个台湾嘅电影啦，系咪？咁啊，红衣小女孩系列。就第几集咧？就第二集 外传，第三集，第三集 啦已经。O K， 外传系啦。 会唔会系只系食个戏名，唔关红衣小女孩事咧？咁啊，等北仔讲下啦。 冇错，咁啊，我期待嘅，先讲讲啦。其实红衣小女孩系列咧，系大家忽视咗嘅。前两套都系程伟豪呢个台湾新晋导演拍，佢拍过呢两套，再加叫目击者，其实三套咧功力好扎实嘅。咁而係有恐怖有心 香港都 OK 㗎喎啲人 OK 㗎所以你見佢拍到三集佢起碼台灣本土係收得嘅兼係香港呢一二集都叫做啦當然佢唔會收到成千萬但係俾咁樣搣到五六百萬都叫執贏啦你 有一定嘅人支持啦 係同埋佢第一集紅衣小女孩呢係食到因為紅衣小女孩呢其實係一個台灣真實嘅都市傳說係有條片係影到啲人行山行行下，發覺明明去，譬如十個人行，原來佢翻去四年後睇翻條片，佢嗰條片咧，發覺十個人之後咧，原來有個紅衣女仔跟住佢哋行， 跟住佢哋， 咁而依四年內發覺依十個人死曬嘅，全部意外，同埋病死曬，事實嚟嘅。咁如果條片咧係擺咗上 YouTube， 係一個都市嘅 傳說， 傳 說啫， 係事實， 事實好嘅， 咁佢就拍埋出嚟依條片。就拿一個都市傳說，即係等於好似我哋香港高登有個咁樣嘅啊咩孖辯路呢啲咁樣咁有機密嘅嘢，就拍一套戲，而套戲咧就好實在，又唔浮誇，咁加上啲演員嗰陣時嘅配搭幾好，咁出嚟嗰陣時程偉豪咧係有功力嘅。 咁 所以鏡 嘅係咪依然係佢拍翻嘅咧？ 就係唔係？第三集係同一個電影公司，但係就續翻叫做，因為正式你要理解啊，即係個情況同呢、這個。大象直地而坐一樣，咁其實導演拍戲咧，從來個版權唔係導演嘅，大家好大機會搞錯。咁勁嘅導演就因為佢自己開埋 production house 嘛，咁自己有份做片主，咁都版權梗係佢咯。譬如賭 Sir 拍呢、這個瘦身男女，咁瘦身男女都係中國星噶嘛，就唔會係杜琪峰嘅，得唔得？咁所以咧，其實導演從來唔係 own 版權嗰個人，不嬲 own 版權就片主。咁呢個就係 own 紅衣小女孩版權間公司咧，就開第三集。咁其實佢都想揾錢偉豪拍，不過錢偉豪咧。就因為已經有正嘢拍緊 ，OK， 咁接唔到，咁因為佢又要快，咁佢又想食翻個熱潮啦。 即係個 前程偉豪，程偉豪係啊，冇錯係啊，唔係前朝，係啊，唔係前任豪啊，另外嗰個拍喪屍嗰個唔係，咁啊程偉豪，咁於是就揾咗借槍，就揾個叫孫維啊嗱，我驚我讀錯啊，應該圈麗個圈啊。係啊，佢難讀啲個音啊，莊圈維一個男演員，唔係男導演啦。我查唔到維基資料，唔知咁我就會有啲抱住驚瀨嘢嘅心態入場。咁第二又覺得佢個名係佢個名叫做《紅衣小女孩外傳》，喂，咁你咁講啊，即係代表觀眾未必掂到啦。三來咧，由頭到尾咧，《紅衣小女孩》入邊係冇人面語嘅。OK， 咁我覺得好似有啲風馬牛不相及咁樣。咁睇落先發覺，第一咧睇呢套戲咧，原則上或者結構上，你唔睇一二集，你某程度上唔知做乜，去到咁重亂係。咁當然你完全唔知咧，你咪總之就我有鬼，隻鬼殺人自鬼，咁你可以咁宏觀睇，你梗係睇得明啦。咁但係咧，你唔睇一二集咧，完全唔知脈絡嘅，因為咧咁呢度劇透啦。佢表面叫外傳，其實個時間軸咧係紅衣小女孩第一集之前，仲係前個男主角去買樓嗰間樓，其實就係今次人面魚死個家人嗰個空宅。OK， 咁簡單嚟嘅，今次人面魚呢件事係紅衣小女孩一阿黃河同埋阿許偉靜，佢哋兩個其實一開波係要喺台北買樓，買唔到。個阿嫲明明有樓，但係又唔捨得賣層樓俾個仔女喺台北住，咁有個悔疚感，從而俾魔神仔上身嘅啦。其實紅衣小女孩一咧有少少係講呢樣，有少少又唔係叫世代之爭嘅，有啲係講話嫲嫲嗰種即係嗰啲叫內疚，從而令到個魔神仔上身就搞翻佢自己個仔咁樣。咁同埋紅衣小女孩一咧有個 point 係魔神仔要搞你，佢上咗你身之前，你嗌一個人嘅人名。咁嗰只魔神仔就會落去城市揾嗰人上山， 咁嗰個人如果上到山再嗌個人名，佢又會落去揾，佢係以一個咧揾替死鬼呢個咁樣嘅 concept 去延續嘅。咁所以變咗係有種咧我賴嘢咧，就我臨死講你個名就令你賴嘢呢種咁樣嘅控訴。咁佢係玩呢樣傳承落去嘅。咁一路即係咁樣變化落去咯。咁而佢一開波揾嗰個空宅就係阿許偉靜同埋黃河去揾，咁佢 第一集 出許偉靈係許偉靈去揾，但係佢揾就見到間屋就話唔去，因為許偉靈不嬲話佢有少少靈感，佢已經覺得唔舒服唔乾淨，咁就走嘅。咁第一集唔知嗰間屋咩嚟，冇描述嘅。咁今集結翻鐘啦，就係而家人面魚依件事發生過 咁樣。咁就搏翻落去啫，其實 係啦，搏落去 OK。咁你當然搏一就唔出奇啦，搏二先靚咯。點解？因為搏紅衣少爺係二最出名咧。最後魔神仔大集大炒集咁啊，好多隻出咗嚟啊，為你當為虎作奸啦。咁但係中間有條僆仔就同個女仔啊私奔，個僆仔啊搞大咗女仔個肚嘛。咁但係如果僆仔咧本身有料到啊，佢原來係真正嘅虎爺轉身嗱，咁呢樣又要解啦。喺台灣嘅傳說咧，不嬲你知台灣其實呢個真正傳說，魔神仔係一個民間傳說，就唔係都市傳說。都市傳說只係個紅衣小女孩啫 ，OK 得唔得？咁但係個民間傳說咧，因為你知台灣就圍住一個大山噶嘛，咁即係咩塞爾克巴萊咁樣啊，咁佢山下嘅人永遠對山上面嘅環境有啲恐懼嘅，咁所以凡有啲乜嘢咧喺上面，係啦，凡上面有啲咩事啊，上咗去唔見咗啊，或者上面嗱，同埋你以往你塞爾克巴萊真係會獵頭噶嘛，即係我相信都有 塞爾克巴萊啊， 係啊，塞爾克巴萊，咁即係有啲人上咗山真係會死咗噶嘛，咁總之凡係咩咁啊，變咗長久以來台灣嘅民族咧對個山上面係恐懼嘅，咁佢然後就形象化咗數珠咧，凡山上面都有魔神。咁、那個魔神咧，佢真係叫個名叫魔神仔，好搞笑。佢國語都咁叫啊，閩南話都咁叫魔神仔，魔神仔咁樣。OK， 咁魔神仔就係好多隻，同埋佢幻變嘅，冇形冇態，成日變嘅佢可以。OK， 咁但係咧，魔神仔唯獨咁，總之有個正義化身啦。喺民間傳說有個叫虎爺，得唔得？係半人半虎，得唔得？嘅一個咁樣嘅神靈，就話可以咧震到呢個魔神。咁同埋咧就收復咗呢個山，就等到台灣可以安居樂業咁樣嘅。咁而呢一個虎神嘅形象化喺《紅衣小女孩二》入邊就即係出嚟啦，就係、是、嗰個搞大象到肚嗰個轉，你當係轉世虎爺轉世，最後佢真係轉世，佢係變咗隻老虎嘅，而且 CG 特技地變，仲要型嘅，變完出嚟打到啲魔神仔一鋪一碌就救翻啊！嗰陣時嚟計就係阿楊成林啊，因為其實魔神紅衣小女孩第一就阿許慧玲做主角啦。第二就是楊丞琳，但就都有論許慧玲，就論翻紅衣小女孩一嘅時間軸，就遲三個月咁上下啫，得唔得？咁而二入面咧，許慧玲曾經上山就係想嗰個叫咩？即係我楊丞琳曾經上山想揾一樣嘢，又意外發現咗喺紅衣小女孩一上面山上面個廢墟，就揾到許慧玲原來就依幾個月咧都係俾啲魔神仔迷惑咗喺入面啦，佢就喺度食草。咁喺揾嗰時間去揾，其曾經 call 過差佬，咁、那個差佬就貫穿曬《紅衣小女孩》三集，亦都係今集上山揾魔神仔嗰個差佬。咁呢個叫有個貫色貫穿住。咁而最後係穿翻喺呢件事完咗咧，最後今集嘅 ending 係虎爺再次上身打魔神仔嘅，得唔得？咁而 唔係咁，但係點樣關人面魚事咧？嗰 嗱嗱咁係啦，嗱先嚟啦，嗱其實就硬加嘅。你問我原本傳說都冇埋面魚，咁而又要留意條人面魚並不是指真係有條魚係一個叫 MMA 嗰只魚，即係條魚有人面，唔係。OK， 人面魚係其中一個，就係呢個劇頭啊。頭先我講空宅個家人，其實原來佢咧本身生咗五個女仔。得唔得？五個五個女啊，追仔追到第六個生咗個仔，得唔得？但係個仔一生出嚟咧，係其罕見皮膚病，佢係魚鱗身，得唔得？成身魚鱗嘅。 咁、呢個係亂噏㗎啦。係 啦，係啦，所以亂噏㗎啦。 就唔係人面魚嗰樣嘢。 係啦，嗱，但係有解嘅，有解嘅，係真係我一路順改啦，即係佢諗到都有少少同魚合咗嘅兩樣嘢。咁而佢就個老豆就其實都係講佢啲正有頭有面政壇啲人嚟嘅，咁佢驚帶個仔出嚟咁樣失禮，於是一生出嚟就將個奶媽咧運咗落去，由個奶媽養大， 匿咗喺個地牢度，咁啊唔俾佢出街咁揭跨，咁啊諗住咧一路就睇下會唔會揾啲人去醫佢啊？點樣醫咗十幾年都醫唔好，最後就佢啊曾經因為十幾年都未出過去，咁佢啊偷走出去，咁佢啊嬲啦，於是啊鑑生打死咗，得唔得？然後就埋咗落去屋企附近，咁但係最大鑊原來佢屋企附近咧正正就係魔神仔嘅家鄉。咁佢呢度就講啦，魔神仔原來魔神仔有老母嘅，魔神仔個老母咧叫殺魔神，得唔得？天殺個殺，得唔得？最後今集打嘅大佬就係殺魔神，咁佢嘅形象化咗一團黑色嘅煙，有兩隻著燈嘅眼，都幾威武同埋幾恐怖嘅，噓噓聲咁配合啲音效啊咁樣，但係冇乜實體， 有幾 黑煙嘅啫，好大隻，就人惡高頭，兩個魚可能十零米高啊，佢都高過啲樹咁樣。咬一團煙咁樣，咁一出場呼即係明明藍天白雲都黑曬咁樣，嗰隻嚟嘅，有排搶出曬風咁樣，咁一團咁樣嘢，咁殺魔神就話被譽為魔神仔之母，咁佢咁講嘅，咁而原來當年虎爺就係搞掂咗殺魔神，從而就再治呢個魔神仔 ，OK， 咁所以殺魔神就對虎爺其懷恨在心，咁而正正呢個男魚鱗片嘅男仔埋咗落去殺魔神嘅。嘅鄉個地方度，咁殺魔神要出嚟啊，就需要一個借體。咁咧原來其中佢埋咗佢擠咗個皮夾埋落去嗰下咧，其實那個男仔未死，佢喺個夾入邊活咗入幾嘅。咁啊當然好慘，好悲慘，好怨念，好痛恨。咁呢種仇恨就令到殺魔神就可以嗰度甦醒啦，就借咗佢個軀體。咁而重返人間嘅咁樣，咁故事係咁。咁而重返人間咧，佢屍術咧就係要靠啲魚嘅，同埋佢嘅分身喺啲魚度。咁所以咧就往往出現咗入邊有好多條魚。咁條魚咧就會喺個身度咧會成日浮現咗一啲人面，咁所以就會諗到叫人面魚。咁而佢嘅隻眼咧就會變色嘅。咁如果啲人望到隻魚咧，心存歪念，即本身如果係一個已經係譬如佢戲入邊就係徐若瑄呢個角色啦，佢係一個分即係個老公有外遇嘅女人帶住個仔，咁佢成日覺得自己係受委屈，有精神病，咁有個執念係想殺佢老公，但又唔敢。咁凡有呢啲怨恨嘅人，見到條魚咧，就會俾佢上身操縱咁樣。咁就係玩呢樣嘢咯。咁套戲一開波就係徐若瑄嗰條線，佢就俾條魚啊上咗身啦。咁然後就佢本身都精神病啦。咁所以咧，徐若瑄喺入邊咧就從來未靚過嘅陰公。佢就即係拍到佢咧，一開波精神病已經嬲嬲悠悠，雖然身材勁啊立住嘅，咁但係問題見個樣已經都好，即係一個豐富人嘅豐富咁樣嘅形象。咁跟住上咗身仲大鑊，有個鏡頭就直頭黑媽媽匿入廁所踎低喺度生食條魚，咁啊成口血咁樣，咁已經玩到咁嘅。所以除咗呢啲 冇乜特別，魚生成日食咗佢。 係生住咁，咁啊類似，咁啊加上咧就成日就陰影中中。咁佢亦都會有咧叫做靈魂體嘅，即係佢會有時離咗個身體咧，咁啊變咗喺個靈魂空間，又會想碾死個仔啊，想同個仔同歸於盡，即係覺得好痛苦咁樣。咁會有啲叫做即係好似跳咗去一個幻想空間，到碾嗰下臨唔想碾啦，咁跟住變翻現實，咁成日會有呢啲咁樣嘅跳躍咗咁樣，咁啊變咗就即係加咗好多恐怖效果啦。咁但係出嚟個效果唔差嘅，其實 OK。咁第二條線係講咩？第二條線就係講嗰個原來嗰單兇案咩？有單兇案咧，就係嗰個阿爸，即係頭先話殺過佢個仔第六個仔嗰個老豆咧，老來啦，即係到而家現實個時間啦，佢就同啲人去釣魚，咁啊釣到條魚，咁於是啊剝爛佢啊燒嚟食，就同啲人咁食食下就開始有人同佢講。這條魚好吃嗎？咁樣啲鬼影重重，跟住嗰四個人都失常，互相廝殺，得唔得？三個都死咗，打波爆曬自己個頭。咁而佢自己咧就落咗山，嗰晚就笠膠袋，就間山好似嗰啲魚咧，即係街市買魚咪將啲魚打爆個頭，再笠落個膠袋度咁樣噶嘛。即係笠落去賣俾人咁透明膠袋，咁佢就咁樣笠住佢老婆，笠住佢五個女，就間山焗死兼打爆個頭。OK， 咁而就嗰單空襲咧，就係、是、最後第一集見過嗰個嘛。咁而佢咧就拉咗，拉嗰陣時就瘋癲嘅，自言自語。咁於是差佬就要揾阿虎爺幫手啦。咁所以一出呢度已經有虎爺嘅，咁但係呢個虎爺就唔同第二集個虎爺。咁我哋開頭唔知究竟乜東東，咁原來先知咧，今集一出個虎爺咧，佢已經帶住個僆仔。咁原來個僆仔大個，正正就係第二集個虎爺啦。 咁即係其實係貫穿住佢兩代虎爺嘅故事。咁而今集大家都眾所周知，因為第二集就冇咗佢老豆㗎嘛，得佢阿爺爺啫。咁所以今集個虎爺係會犧牲，最後佢壯烈犧牲。咁而又成功一齊同殺魔神同歸於盡，但係臨同歸於盡，佢點解可以出到，即係唔好話出招，即係叫做肯豁出去咧？就係、是、佢已經知道虎爺揀咗佢個仔做傳做轉世，佢可以死啦咁樣。咁於是就幻化成一隻老虎，咁啊咬揦住嗰個黑煙咁樣糾纏咗一輪，最後贏咁樣啦。咁啊後邊就你問我有啲特技啊，粗粗地就冇上集咁勁嘅特技。咁但係咧條線穿，我又覺得又唔係差。亦都引人入勝嘅，咁如果你有睇開一二集，你又慢慢會 dead 落，發覺啲嘢都幾前後呼應砌翻住，包括咧上集就話有個蒲嘅，條蒲點樣嚟咧？原來今集就有交代，就點就愛嚟笠住啲人，如果幻化成魔神仔，即係俾魔神仔操縱咧，佢有塊布笠住佢，嗰個魔神仔就咁、樣就俾佢逼出嚟咁樣，咁啊有依啲嘢叫串混曬三集，咁我覺得以。我相信叫后加故事嚟计，都算叫做治得几严谨。 咁呢个就系前传啫。 系啊，前传，所以佢特登避咗。我觉得佢点解特登叫外传？啊，睇完发觉系前传啊，几有惊喜。系啦，同埋个时间先夹咗喺一二嘅前面咯，咁又治得靓咯，即系一同二个关系咁啊。咁啊，第二啦，第三咧又估佢唔到。喺第三一开波个虎爷咧，照计虎爷理论上佢转得身啦，即系意思个。嗰、那個本身已經係虎爺上身啊嘛，後尾先講到佢個仔啫嘛。 咁如果係呢啲唔係轉生，呢啲其實都係附喺 寄上去係寄生咯。 即係鹹蛋超人咁嘅啫，即係佢走咗上個人度。 係啊，應該係。咁 轉生 係啊，即係寄啦。但係問題佢就 佢而家新嘅宿主就係嗰個第二集個男仔啊嘛，即係呢度就 係新嘅宿主。如果今喺呢個仔，但係今集都仍然係佢爸爸嘛。咁但係佢爸爸一開波咧、哦，就已經講咧喺個故事度，因為如果佢一開波已經係虎爺上曬身，咁你冇得打贏。咁唔好开心，佢就话咧，虎爷近期冇上过呢个身，咁就观众都 即系佢神打咁嘅，即系要用嗰只上嘅， 冇错，同埋系一上佢只眼会黄色嘅，咁、爆气咧会有虎纹嘅，咁啊即系有啲特技去做啦。咁、但系佢 同咸蛋超人就唔同啦，咸蛋系长期上身，即系呢度咧一攞变身器出嚟，咸蛋超人先上身嘅，即系个意思系。 系啦，咁啊，但系就佢个 佢争一步啫，佢成变狮子丸啊，即系佢变老虎，狮子丸里边咪有只老虎嘅咯。 系知道。 变老虎噶嘛，咁佢不如变身，咁啊用特摄片拍，咁好睇啲咯。 系。 打蒙面超人咁打法系咯。 咁呢度就有個治得靚呢，就一開波就話虎爺唔再上我身，咁佢自己都唔知點解，咁佢都話呢喂普通魔神仔我就對付到，喂呢隻即係佢見到啊， 佢有冇俾理由 喎，佢後咪就有講呢，原來個理由幾感動嘅，咁原來佢當年呢，因為佢已經一開波已經係帶住個仔啦，咁個媽媽去邊呢，咁由到佢後咪唔掂啦，佢知道呢鑊嘢呢一定要搵虎爺出山，於是先返去搵佢爸爸，即係意思佢爺爺啦，即係嗰、那個第二集嗰個爺爺，咁第二集已經出過場啦，嗰、那個爺爺係一啲好台灣好出名嘅演員老前輩咁樣嘅，你認得嘅個樣。咁佢一嚟到就冚啊男主角咯。咁原來佢當年咧，佢老婆其實就好深愛老婆，佢老婆都靚噶。咁啊唔係咩出名演員，但係 O K 嘅。 即係仲有演出翻添。 演出翻有影像嘅。咁、而佢老婆患咗癌症。咁佢因為作為虎爺轉身，佢調翻轉去訴求，希望虎爺可以幫佢老婆渡過呢個癌症。咁佢就日日求虎爺。咁但係咧，佢老豆已經同佢講咧，虎爺嘅作用係鎮魔，就唔會幫你醫病。二來咧，生死有數，虎爺都幫你唔到。咁但係佢唔信，佢仍然深信，佢話覺得我自己係虎爺嘅即係好純潔啦，亦都行善咗咁多年，救過咁多人，我淨係想要我老婆嚟唔生癌，即係或者叫救到佢啦。咁最後老婆親即係睇住佢一年慢慢衰落，咁然後就慢慢衰退，又化療、電療、甩頭髮，最後即係病死咗。咁而病死咗，病死之前咧，佢要選擇究竟係 keep 住生佢大肚，因為 keep 住生呢個仔，定還是化療？咁佢決定個老婆尊重老婆為願，就生咗個仔，生完先化療，咁但係就睇住佢慢慢衰退，最後死咗啦。咁但係個仔生出嚟啦，咁佢帶子帶住一個仔咁啦，好傷心啦。咁佢咧就跪喺虎爺就話：我用三年時間晚晚都跪你，點知你都唔，我淨係要求你救老婆都救唔到，咁我唔再信你，去揾自己揾個法器解自己隻手。咁所以戒完呢下咧，即係就自己背信咗自己嘅神。即係個信念啦，咁所以從此虎爺就唔上佢身啦。 咁佢有個咁樣嘅交代，就清晰交代翻點解虎爺最後即係喺個 最後點解佢又肯上佢身嘅？ 因為佢就認錯，而且佢最後喺個幻象入面，因為有咁講啊，人面魚咧最後出翻嚟噶嘛。人面魚其實有形象喎，佢出翻嚟喺個魔嘅形象咧，就係、是、一個魚面魚皮膚嘅僆仔，但係好矮嘅，啲頭髮甩曬咁啊，喺四隻腳爬嘅，但係又人形嘅，得唔得？但係佢實情就死咗㗎，佢化為白骨㗎啦，喺個劫度 ，OK？ 咁但係佢出嚟有個形象，咁而 Cheese 橋咧，我頭先講話最勁嗰、那個，即係意思殺咗佢老婆五個老婆。即係唔係五個仔女嗰個肥佬咧？咁點解一開波治佢治唔到咧？就因為原來佢咧，佢係調翻轉啦，正常就兩隻鬼上身啫嘛，佢係特別啲，因為嗰個人咧係殺魔神上咗身，另外人面魚又上身，佢 double， 所以咧阿虎爺搞掂咗隻魔神仔出咗嚟咧，咁其實入邊仲有隻，咁於是所以俾佢翻咗去呢個派出所咧，佢就走甩咗，佢就仲殺埋啲警衛就逃獄出嚟嘅。咁啊，即係變咗，即係搞大一件事咁樣。咁啊，有 double 啦。咁佢點解得最後？就因為咧，佢人面魚有異能嘅，即係人面魚個魔性咧，就會鬼惑人心，鳳凰幻魔拳得唔得？講完，即係幻化你心目中最緊要嘅人喺你面前。咁所以咧，佢曾經殺魔神點解一定要搞咁多嘢咧？原來就因為佢知道虎爺唯一嘅缺點，即係虎爺呢個轉身就係佢老婆，你當有個你叫女神咁啊，咁佢幻化咗佢老婆出嚟，咁佢往往一幻化咗老婆出嚟咧，佢就虎爺個靈力就會跌嘅，以往都，咁今次就不過今次情況出唔到嚟啦，咁最後咧佢幻化翻咗老婆，佢親自喺個夢境入邊同老婆講對唔住，講生死有命，就話你等多我廿年或十年啦，等個仔大咗，我自己會落嚟陪你，跟住親手喺個夢境入面打死老婆嘅靈魂咯。咁打完之後，跟住就啪，大師兄歸位咁樣，聽到？ 即係其實嗰個根本由到尾都唔係佢老婆嚟㗎，係 玩法啫，係啦，鳳凰幻魔拳嚟嘅，但係佢唔知啦。 有人打電話嚟話你聽，你個仔啊咩出咗事，或者甚至乎啊。冇認係你個 friend 嗰啲啫嘛，佢根本就係嗰個人， 電話欺騙， 同佢客氣啫，大佬一嘢就打爆佢啦。 咁唔係我哋觀眾咪清嘅自清啊，佢當局者咪唔知啊嘛，我亦都唔知人面魚搞鬼。 即係其實你講呢一樣嘢咧，其實最早咪就係驅魔人玩嘅咯。 係 即係驅魔人入邊就係佢會幻變成迷，即係佢阿媽啊嗰啲嘢啊嘛。即係嚟去迷惑佢，等佢即係唔好趕佢走嗰啲啊嘛。即係其實呢個咧係一個好基督教驅魔嘅概念嚟嘅，其實。以往啲人就話唔好睇嘅，即係講到呢樣嘢，其實呢樣嘢好好睇嘅。 我覺得好睇喎，個人。 呢樣嘢好睇嘅。 同埋諗到人性啦， 即係你睇下林正英啊、阿五馬，你就冇呢啲嘅，打咪打咯，係咪即係報紙打怪。 即係僵尸咪僵尸咯，有隻嘢物體咁喺度打咯。 唔會流走㗎，係咪？ 明白。 嗱，咁但係咧，喪屍片就有同樣嘅嘢啦，就係咧嗰個喪屍可能係你 嘅朋友 變㗎嘛，係啦，你識得人變㗎嘛。咁但係佢啲戲就話俾你聽，你唔好留戀啊，其實嗰個人已經死咗㗎啦，而家佢唔係佢嚟㗎，即係但係啲人如果係佢自己啲親人，佢就落唔到手㗎嘛。咁即係其實有少少呢一種咁嘅情意結喺度啦。 冇錯。 即係玩翻 過癮嘅，咁佢打死老婆嗰下，一大師兄到咧，成個魔法陣出嚟，跟住就啲血脈就出咗嚟黃曬，跟住就隻眼發光，然後後面成隻老虎飆出嚟，咁啊係唔差嘅，你問我，咁然後就 都係一啲驅魔片啦， 係啦， 咁而家香港睇《紅魔的》都覺得過癮嘅，咁呢套點會唔睇啊？係 啊，唔差。咁但係咧，當然就呢度後尾啫，之前咧佢就個恐懼個佈局唔差喎。我呢套自問我你知我同你都係話好睇到好抽離㗎，冇乜恐怖片嚇到我啊，係咪先？咁佢有兩三個位呢就真係個心我都嚟一嚟。咁我同老婆睇，老婆就黏住我，嘩喂你話到呢度呢，佢跟住黏住我唔敢睇。因為佢有啲位呢突然之間，尤其是係嗰、那個譬如入到佢嗰間空宅，咁鬼影中中啦，夜晚又入去查案咁樣個差佬。咁跟住後尾原來係啦。因為咧都開頭都型嘅，個虎爺又幫個抄查案切入點就要搞掂嗰個肥佬嘛，咁佢以為捉咗個肥佬入面掹咗出嚟嗰只魔神仔，咪以為完，但係佢唔知入面仲有人面魚，但係呢個冇人知嘛，咁然後佢咪要入去間屋嗰度睇，入間屋咧嗰個即係虎爺已經覺得話呢間屋原來布風水陣，其實佢係有人有個高手之前一早幫佢布咗個運財局，就幫佢催財嘅，咁所以一家人咁富貴，但係催財有缺點。 就係、是、如果嗰人有人死咗喺呢間屋入面呢，靈魂走唔到出去嘅。咁於是就咁啦。咁原來就佢入到間屋查嗰時候，嗰五隻鬼呢都喺間屋入面。咁一粒粒樣樣咁喺呢個後面。 即係你意思佢殺咗嗰啲老婆仔女嗰啲。 係啦。咁而呢嗱呢度穿啦。套戲呢過癮，後咩有兩條彩蛋。兩條彩蛋同一二集係有出埋一二集啲黃河啊楊靖林都出曬嚟嘅，正㗎長㗎嗰兩條片，唔係叫彩蛋，即係片尾片。咁一條就播完中間字幕中間播，一條就播到尾先播。最尾嗰條嗰五個俾人勒死咗嗰、那個即係嗰個老婆同埋嗰五個女呢，就係、是、下集，即係如果開到啊。嘅間隔啦，因為佢喺個心流。 咁呢個係你平時好憎啊啊温子仁嗰啲做法嚟 喎。咪而家咁佢都做緊啦，三集佢都串住啦，係啊。 即係台灣呢、這個根本呢、這個就根本即係鬼屋系列啦，即係想。 但成功㗎，喺台灣就好出，同埋台灣話原來人面魚咧，人面魚即係釣魚，跟住就發癲，三個人打互打而死，呢單嘢係真事嘅。即係話有人釣魚就發咗癲嘅。 傳說啫。 係啦。 你搞清楚先，唔係真事。 係即係有個咁樣嘅都市傳說。係冇錯。 即係 Sogo 有鬼，唔係 Sogo 真係有鬼，係真係有人傳 Sogo 有鬼啫。好 啦，係啦咁樣，就話佢得罪咗個河 仙咁。 係啦，話河仙咁樣之類啦。 真係有呢個，有呢個咁嘅傳說，唔係話真係有狐仙。OK。 咁而最後咧，字幕中間，你如果頭先我講嗰條紅衣小女孩嗰條。叫 YouTube 片啦，佢就播翻出嚟嘅，咁你就會發覺真係都毛骨悚然嘅，因為佢好窩㗎，窩得嚟後面有黃雨小蘭。 咁而家可能我播翻呢個九廣鐵路廣告，你都覺得毛骨悚然。 係啊，類似咯， 關係嘅。 佢食到台灣情懷嘅，即係台灣我都會受歡迎合理嘅。但入香港得唔得咧？嗱，一二其實唔差，不過第三集咧，其實徐若瑄咧就過咗嚟香港做勢嘅喎，佢有嚟 啊嘛。 有嚟話借票，嚟緊禮拜日仲話喺屯門借票添。咁啊，尋日就喺銅鑼灣嘅UA 嗰度借票。咁啊，票 都有人過咗嚟。 佢過嚟，同埋導演。 哦， 係啦。咁啊，變咗 低九龍中， 係啦。 唔止咩？ 低九龍中心仲有宣傳活動添。 係啊。 有咩？有咩？喺度食魚係嘛？大家喺度。 燒魚。 冇啊！冇啊！有咩活動咧？ 唔知好似系咪做都系好似系咪红嗰啲系咪台湾都市传说，即系人面鱼之类嗰啲嘅道读，可能系做讲嗰啲嘢啦。佢同个导演好似都喺度。 哦， 其实人面鱼咧最初系日本嘅一个都市传说嚟嘅。 系。 其实波儿都系属于系人面鱼嚟嘅。OK。 系。 系。 其实人面鱼就冇话系点嘅，系啦，即系其实系即系讲话有啲咁嘅嘢嘅啫咁你台灣嘅，我唔知咩台灣又會有啲台灣版啊，係咯。咁你可能你 mermaid 你都可以有香港嘅，但係香港都有呢個魚人，即係美人魚傳說咁啊，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啦嚇。冇聽過，遲啲再同大家再講啦。係。咁啊，即係可能有個叫佢嘅 local 版本啦。咁啊，可能佢借咗有呢個咁嘅名義啊，咁啊攞嚟做咗今次個戲名咁嘅啫。我就覺得你頭先講呢個版本同佢原本一樣嘢就。即冇话红衣小女孩食得咁系囉，即佢反而变咗系红衣小女孩继续红衣小女孩囉。 系。 即你唔能够呢善女幽魂之画皮嘅，我觉得系。即画皮嘅你个古仔嚟㗎嘛。咁不过善女幽魂 hit 㗎嘛个 IP, 咁就由善女幽魂个古仔一路讲啦，讲下聂小倩地一路咁边只鞋呢度讲到去画皮嘅古仔。即我觉得咁系有啲牵强。 明白。 本身呢樣嘢係啊，咁但係唔好理啦嚇，即係如果大家即係對台灣嘅呢啲嘅嘢有興趣咧，咁真係都可以睇下嘅，或者你當睇紅魔色都 OK 嘅，係啦。 其實就 咁啊，另外 OFO OK 嘅，係啊， 即係之前我哋講嗰套《通靈少女》啊，其實嗰啲都係講嗰啲即係台灣嗰啲咁嘅怪嘢噶嘛，啊嗰啲咩廟啊，佢哋叫佢做嚇，咁啊。咁嗰套都嚟緊有話拍第二輯啦， 第二輯啦， 第二輯啦，係啦， 係 啦，係啊，嗯，係啦，咁啦，咁如果大家對呢啲有興趣，咁咪睇咯。嗱，咁你睇下人哋嚇，人哋個軟實力都強過我哋啦嚇，係，即係開始將佢人哋嘅本土啊嗰啲嘢啊， 係啊， 嗰啲就本土啦，嗰啲 就本土啦， 係啊，唔係拖鞋，唔係人字拖紙皮石嚇。唔係 sell 屋村，唔係講呢啲嘢嘅，係個文化。 街頭小食咖喱魚蛋， 係啊，人哋係個文化。 嗯， 係啊， 即係布袋戲啊，咩係呢啲啊嘛。 嗯， 係咯， 即係佢嘅當地嘅一啲嘅鬼嘅傳說啦，呢啲都係嘅。咁其實香港大把㗎喎，點解香港又冇將佢攞啲嘢出嚟 sell 呢？成日就話本土本土本咩土啫，係囉，佢真係嗰啲本土價值就唔知擠咗去邊，係呀，係呀，咁就睇下學下嘢呀，睇呢套嘢就可以，即係睇台灣之餘呀，可以托下，因為其實香港會唔會都有啲類似嘅嘢可以做呢，咁樣 係囉， 係囉，其實好多呀，點會冇啫，係咪， 係呀， 你天后本身係香港㗎嘛，係 呀， 天后呀， 天后庙， 大天后啊，系啊，都系啲传说嚟噶，系咯，好多噶、哦，其实香港都唔少噶、哦，系咯，点解冇人拍嘅咧？咁之前有人拍过大头怪，应当然嗰个系老作噶啦，系咯。咁、但系除咗大头怪，都仲有好多啲开埠嘅时候嘅一啲，即系啲传说噶、哦，系咯。 系啊， 系咯，即系狐仙可以运咗人入有石啊嗰啲咧，吓，即系其实系有新闻报噶、哦，唔系话系咩，即系有消防员去救个人噶、哦，系啊。即係有啲咁嘅記載喎，咁即係佢就聲稱自己係跟咗個女之後咧就迷迷糊，咁第二朝早就醒翻咧就喺個石罅度，佢指唔知自己喺邊嘅，就知好黑，咁有個得啲好細嘅光咁圓，咁就嗌救命，結果就救翻出嚟之後，你冇可能入到去嘅，因為淨係即係佢點問佢點解你會入邊，佢住喺嗰個唔知，係咯，咁跟咗個靚女落電車嚇，咁當時都唔知咪啲電車都唔知咪唔係行呢啲位嘅，即係。是会不会那时的电车是在海边，因为那时海边就是电车路嘛。 嗯，是。 是咯，我都不知道它是多久之前的，即是一些很旧的时代的事的。其实哇很多这些东西香港其实。 嗯， 是咯。 是啊。 那最大这些呢是现在的后生都不懂的。是 啊。 是啊，不懂的，不懂这些东西。 还有什么胭脂扣那些什么唐西那些东西又是有本土的东西，他们部分的历史的拍不到了，本土历史就。是啦。 为什么呢，为什么拍不到呢， 唔知啊，好似拍冇人做啊，依家好似呢啲咁嘅。 去殖民地化系咪要啊？ 可能系啊， 系啊。 咁你冇理由你电影啲人系啊，你电影啲人唔系噶。 系啊。 你政府拍嘅话啫。 本土嘢啊，系咯。 本土嘢咯，系啊。 系咯。 系有冇有人讲？有冇人拍？冇啊。 冇啊。系咯。 系咯，即系你啲系嗰啲可能啲小说咧。即係以前嗰啲喎，仲要先有寫翻呢啲出嚟啊，係嘛？ 係咪胭脂扣嗰啲啊？ 唔止㗎，你就算啊，上次啊邊個啊？色戒咁佢初初喺香港嗰陣㗎嘛，咪有打麻雀㗎嘛？係嗰度係香港嚟㗎，仲係 係將外國嘅事話都好 啦，就寫到呢啲嘢出嚟嘛。咁喂，咁而家冇啦，咩？個重點係而家啲人咧唾棄呢啲嘢啊，唔係寫唔寫到啊，即係你寫唔到，但係你嘗試去重現呢啲嘢都。都 OK， 唔係佢根本就唔中意呢啲嘢，係嘛？ 咪俾啲市井草根嗰啲嘢就當咗話係本土咯。MK 啦，同埋啲係 嘛？ 冇計。 咁就係、是、香港啊！咁你香港唔死都唔得啦，係嘛？ 冇計。 啊咁啊，睇下呢一套人哋呢套啊，《紅衣小女孩》列啦。咁人哋又點樣發揮啊？係啦。 係啊。 咁香港鬼戲啊，的確拍好多嘅，而家都繼續有拍，但係通常而家佢哋都係作嘅。 系， 即系就咁作咯，系啊。 咁 其实有好多好， 系啊，你吉屋啊，或者你去。 咪吉屋就唔止啊，即系你近年，唔系你其实边套系有一啲传说嘅根据啊？近年 真系冇，近年真系 冇。冇啊！ 即系大头怪婴之后都冇啊。 系啊， 系啊， 系啊，你谂下 啦。年啊， 系咯，咁点解咧？其实香港好多呢啲咁嘅嘢嘅，点解冇咧？ 嗯。 啊，咁啊，即系大家可以即系反省下，即系睇下人哋台湾又点处理。香港我哋可以點處理咧？咁、 啊、 而呢啲係嗰個輸出俾人嘅喎，因為人哋都覺得過癮㗎。啱啱原來台灣有啲咁嘅嘢㗎。咁嗱，如果你嗰個古仔係純粹作，咁人哋就覺得冇乜意思啦。即係我咁啊個古仔好睇好睇，唔好睇就算。即係佢唔會話覺得認識咗啊，原來台灣有啲咁嘅傳說。即係呢一個係多咗一層嘅價值㗎嘛。係、 嗯。 即係你將你個地方介紹咗出去啊。 係。 因為香港你將你自己一啲嘅嘢介紹出去，其實你不如拍下呢個恒生銀行嗰兩隻獅子會食人啦、啊，都得㗎。 系 点解唔得啫？以前你呢个肯定听过啦，系嘛？我唔知道啊，而家啲人未听过。 系啊， 而家啲人都未听过，我觉得。 嗯。 系咪恒生银行嗰两只狮子会喐、哦？ 恒生定汇丰啊？你话？ 汇丰定恒生？啊，唔系汇丰 ，sorry， 汇丰银行，唔系啊，其实好多银行门口都狮子噶。 系，有啲系石狮子，嗰两只最出名嘅铜狮子啫，呢个 系。咁其实嗰啲狮子夜晚会喐嘅，咁或者嗰个咩贝登保障系嘛？ 佢哋话啊嘛，话夜晚会行出嚟噶嘛， 系 系啊，点解佢下边嗰啲系啲尖石咧？当然系唔想你行埋去咧，佢就原来就等佢唔好行落嚟。佢哋话嗱，当然呢啲系 bullshit 嘅 ，OK， 即系等于长工会食人啫，台湾都有写噶，长工像啊，长 介石， 长介石个像啊，吓会食人。咁其实有好多呢啲咁嘅好 local 嘅嘢咧。其实台湾就有发生，甚至台湾人写怪兽书嘅，即系怪兽故事写台湾，唔系写日本。即系当然佢哋本身系睇日本特摄睇大啊。咁人哋都有呢啲尝试嘅，但系香港停晒。唔系你讲呢啲咁嘅背灯宝藏啊，汇丰狮子有嘅，以前鬼书王都有讲呢啲噶。 系， 但鬼书王都冇咗好耐啦。 系， 系嘛？即系你港漫啊，由最初有鬼书王、迪克恋曲，好多嘢噶，百花齐放噶，而家就系边啊？而家港漫得翻打書，甚至打書都死埋啦。 即 係一諗起港漫，淨係會諗起打書。咁係咪一件有咩香港價值咧？咁難道呢？頭先我哋講嗰啲唔係香港價值，梗係啦。 係啊，有 將佢掉咗啫。 有啲香港漫畫家嘅嗰啲竟然唔係港漫，佢寫嘅唔係打書，係咯。 唔係打書，你即刻戀曲啊，長期寫愛情故事啦，嗰時係相當暢銷㗎。 嗯，系啊， 系啊，其实另外嗰时就有个咩《恶男周记》咧，系即系佢有打有笑，好正喎，系啊，都系啊，但系而家唔系好多人记得啦，系咯，即系唔知点解啊？你就算诶玉龙漫画咁啊，直情系搞笑啊，唔系啊，都好多人睇，冇后屘都冇啦，当然 太公布啊， 金小文嗰啲就即系仲流传到嘅，系咯， 系 啊， 金小文 系 啊， 咁可能因为金小文系俾阿周星驰地即系加持咗啫，我哋觉得系咯。 唔可能嘅， 唔係直情係，咁變咗其實非常之可惜啊！即係其實一路以嚟，我哋其實創造過好多嘢，或者好多本土原有嘅價值，即係我哋掉咗垃圾桶喎。係 啊， 係啊，咁你咪自己諗下咯，係咯。咁啊睇一套台灣片就可以睇下我哋啊，當一塊鏡咁去即係唔係話淨係睇到鬼戲咁簡單啊？點樣處理呢、這個即係將本土文化擺落電影、擺落作品、擺落即係創作咁呢一樣嘢咯？系啊，但其实又要讲啦，无线明有套十二传说，咪就讲香港嘅咯，讲香港呢个传说去咗边 啊？创咗 拍好咗噶啦，大佬原本话就想话做完卫斯理就会做噶啦，咁但又冇咗嘅。 系啊， 吓即系林峰个妹做噶嘛，吓 系啊， 吓用民俗学去讲呢啲嘢咁，我几好喎，吓即系终于有个好少少嘅approach去讲一啲即系怪事咁样。嗱，当然佢其实有冇鬼我唔知啊，吓即系佢。总之表面上就用民俗学去研究香港嘅怪事，咁几好嘅呢、這个题材，我觉得。但 虽然难嘅机会率好高，但系都要睇睇啊，都要试身上试。 唔系，我哋讲题材啫，你 handle 得好唔好都后话。 嗯，系啊。 题材都冇啊，我哋而家讲啊， 系冇错， 冇人够胆做咗都俾人哋坑咗嘅。 仓咗， 坑咗啦就剩。 睇出年嗰套金宵大厦又会唔会同样命运啦、啊？又差唔多题材。 咁嗰个又唔同，嗰、那个就好似系作多啲嘅。 作嘅嗰啲故仔就系啦。 系咯，我哋而家讲呢个佢系基于咗呢啲即系真系嘅。 都市传说。 香港都市传说啊嘛，咁点解会冇咗嘅咧？咁我觉得好可惜咯。我就等睇好耐啦，唔系真系无论好唔好睇都好，即系个题材 要望一望， 要系啊。即係有人即係開呢個題材已經好難得啦，我講唔到啦，好嘅，嗱講完未？ 好，喂有少少補充啦，咁就我講話阿徐若瑄嚟香港做宣傳嗰度咧，咁其實就喺西九龍中心佢就係、是、講翻佢嘅咩恐怖經歷嘅啫，原來就係啦， 咁正喎呢個， 係啊， 係完咗呢個 嘅事， 今個禮拜四今日嘅， 哦，係咪嗰個以前去日本發展俾日本仔鬼砸啊？ 咁就呢啲唔知啊，你问翻佢，唔系今日嚟香港，今日做嘅嗰样嘢吓完咗啦，咁啊系，同埋另一样嘢就系、是、原来三集你话头两集唔同导，唔系同今集唔同导演咧，但系咧编剧咧三集咧都有同一个人嘅， 咁、哦、样咁 系啦，就第二集就多咗一个编剧咁解嘅啫，系啦， 编剧系同一个，所以就 keep 得翻 ，OK， 系啦 ，keep 得翻嘅，咁样谂得翻嘅，吓叫拣时间啊嘛，三集都有份嘅，系啦， 好搞嘢，拣 一般人系好不是编剧嘅，哇，古仔好好睇啊，导演真系叻啦。 系啊， 个古仔唔系导演写嘅，大佬 吓。系啊， 睇完少年派，佢竟然话李安个古仔写得好好、啊、喎。 咁我只能够话佢拍得，我觉得好睇，我赞你应该系拍得，或者佢话佢揀个古仔揀得好，我唔会话佢拍佢写古仔写得好，因为我知道有原著啊嘛。 唔知啊，啲人好无知嘅，唔系唔好话冇原著，你原创都咧剧本系个人做，唔系导演做嘅。 系啊， 往往就被忽视嘅编剧呢个位，唔知点 解。系啊， 明明呢啲，但我就话古仔唔系一切啊，但好多人入场古仔系一切咁，咁既然古仔系一切，点解你唔 credit 啊人做编剧咧？ 嗯，系啊，点解成日喺度留意个导演咧？净系 唔系以前连导演都唔留意噶，而家加翻噶啦。 以前就留意个大明星噶嘛。 系啦，而家就加翻导演，咁睇下几时先加翻编剧。跟住慢慢加啦，加翻嚇拇指加翻落去啦，係啦，即係慢慢就加到茶水阿姐係啦，夏姨係啦，咁啊，唔係喎，而家大阿夏姨大過喎，你明唔明啊？係咯，即係而家導演以外最緊要就係嗰個茶水係邊個喎？ 哦， 咁先得意啊嘛，又係拜阿周星馳所託啊，即係所係嘛？令到茶水係幾緊要啊？你知唔知？ 嗰個夏姨唔係茶水，係立嘢頭嗰個。 唔係，其實一樣嘅啫。 哦，明白。 你领便当都系领品佢领， 系 唔知点解嘅嗰啲角色捞埋一齐嘅系，你问佢点解啊？ 系 其实咩冇乜分别嘅啫，其实系。 嗯。 喺佢个架构度变咗冇乜分别啦。 系啦系啦， 唔系冇人 care 嘅呢啲系啦，系好咁啊！大家睇多少少吓，除咗一套鬼戏之外，有啲文化嘢可以去消化。咁啊，台湾本土都玩好多嘅。即 系 有将呢、這个啊，嗰、那个叫咩话？嗰个叫咩？ 你讲 以前佢哋，即系佢有一只咧，有一只又系好似牙狼咁嘅嘢变身嘅。佢话系即系又系佢哋嗰啲即系咁嘅传统嗰啲嘢咁摆落去玩嘅。 好啦，黑虎将军系咩？唔系 ， 黑虎将军即系虎爷啊，系啊， 即系虎爷咯，系咯，即系虎爷。 佢狮子嚟嘅。 O.K.， 诶，迟啲先讲啊，系咯，唔记得佢嗰只叫咩名啊？即系总之佢哋自己系有摆好多佢哋自己嘅本土嘅一啲特色啊，啲嘢来咧。即系虽然佢咁都可能佢都系因为中意红烧，有人中意牙狼咁，所以画咁嘅嘢。咁但系佢又会将好多台湾本土嘅嘢即系整咗落去咯，系咯。 系。 咁呢个咁香港都尝试嘅，但系香港尝试嗰啲唔系文化，佢唔系将啲文化嘢整落去嘅。佢將好多啲好市井嘅嘢整落去㗎，好奇怪㗎。係 啊， 即係打，即係喺香港打嘛，咁搭樹棚打啦，係咪？應該香港搭棚啊嘛，係咪？係咯，咁一定係咬住蒜魚蛋啦。咁佢哋將好多呢啲咁嘅嘢擺落去㗎。 咪唔係應該去啲地標嗰度打咧？其實係咯。 咁都有嘅，都係企喺呢個中銀立個頂度嘅。 啊， 嗯， 係啊。 啊咁咯，咁 anyway 啦，系咁睇下先啦，系学下嘢先啦，系啦，咁人就好多本土嘢啦，系啦，系啦。 成日话你睇得多 James Van 嗰啲，即系或者叫做荷里活啦，咁你今年都好似啊，有套祖业啊，有另一啲拍法啦，咁又睇下呢啲嘅即系吓华语片啊，咁啊叫拿捏得好嘅。 睇下仙姑嗰度又得唔得啦？吓下一集吓，点样续落去咧？系咯，系咯，点样再续到落去咧？系咯，嗯， 系啊， 咁啊啲人都系睇下郭书瑶嘅啫，主要系。 系， 不过里边佢又冇乜露嘢嘅，咁所以唔知道有咩睇啊，系 OK。 系自己脑补噶嘛，可以。 自己脑补啊，哦，因为你知道嗰系郭书瑶就自己可以幻想系嘛。 系咯。 原来系咁 ，OK。里边睇我觉得冇乜睇头嘅，如果你想睇呢样嘢，因为佢好密实嘅就得。 系啊，佢密实咗好耐啦，佢都。 嗯，系啦。咁但系 anyway， 咁嗰套我真系觉得系真系觉得拍得好睇，唔系因为佢系郭书瑶嘅。咁上一集係拍得好好睇，咁啊成個東南亞啲人都讚，咁但係香港係咪冇都係冇得睇㗎？嚇，結果都冇得睇㗎嘛。 冇得睇 啊！即係大家都係上網睇嘅啫嘛。 係啊，上網鬼睇啊！ 係咯，真係好慘。 自己方法睇 即係香港係唯一地區冇得做，我都拗曬頭。真係係咯，咁睇下第二季會唔會有機會香港都有，會唔會有即係加入呢個上播影啊呢啲嘢啦？ 係咯， 因為好出名啊，大佬通唔到去。 正版嘅網版都唔見有喺香港。 係啊，係啊，咁先奇怪啊，係咯。好，咁就睇下啦。好，台灣本土嘅啲廟會文化啊嘛，歌係係嘛？ 係啊，係啊，係啊， 係咯，係咯。咁今次呢個就係台灣嘅一啲傳統嘅魔神傳說啊。 嗯， 係山神啊，其實山神呢樣嘢係咁呢啲即係香港就好唔同嘅，同香港嗰啲係啊。咁大家可以睇下啦，如果未睇過，好。 Hello， 咁多位又嚟到呢个不打电影时间啦。咁今个礼拜咧，即系都有啲疑似科幻片啦。咁啊，几套大片咧，譬如咩《战神第一战》啊，同埋呢个《胡桃夹子》嗰啲咧，就同大各位主持啊讲咗啦。咁所以咧，今个礼拜咧，不打电影时间反而就真系咧讲两套都有啲话题，亦都有啲揭秘嘅。國內同埋台灣作品啊，不過咧就真係完全唔係科幻啦。咁如果真係科幻迷的話咧，真係想聽講講科幻片的話咧，咁可以跳咗呢一節啦，好唔好？咁兩套作品，一套咧就估唔到可以做到同台灣咧就同日上映啊。咁就11月30號上畫，緊貼台灣㗎。咁喺台灣票房都唔差。咁就叫做《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哇，聽個名啊，知道。受傷啊，得唔得？咁啊，揭秘在咧，第一佢就係 reboot 2009年韓國同名電影嘅。咁嗰陣時嚟計，呢套戲咧就由權尚佑、李寶英、李凡秀導演啊，袁泰淵啊。咁就喺2009年喺泰國上映，香港咧嗰陣時都上過啊，個名都係叫翻呢個叫《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啊。咁韓國片嚟嘅，咁係當時嚟計咧都話係一個叫做幾拍得好感人，結局就好催淚嘅作品，咁而成名嘅，咁所以咧由台灣正式授權翻拍咧，加上咧就注入呢個新元素啦，包括咗就揾咗即係劉以豪啊，咁啊即係台灣啦，如果你睇慣台灣電影咧，都留意近期就有套叫做《帶我去月球》，咁就係、是、其實係講緊一個即係有致敬嘅，致敬翻有宋雲華應該係咪嗰個女仔，即係呢個一個人的咖啡嗰個女主角咧，咁而係啦，即係致敬翻台灣歌手張雨生嘅嗰套《帶我去月》。球入面嘅男主角啊，咁啊叫刘以豪，咁就除此之外咧，仲有呢个张书豪啊，咁啊再搭女主角就系陈意涵啊，咁啊变咗即叫做以星嚟计喺台湾就即都好 fit 啦，亦都有火花嘅，咁就系喺香港上映，咁啊香港咧始终都台湾片啦、啊，院数唔多，咁但系咧出乎意料地咧个票房排名头先数过咧都入到十大，好似都系。唔知第五定第六咁樣，咁都算即係相當唔錯啦。喺台灣片嚟計啊，好咁我就率先睇咗，咁啊反而咧就因為吹得太可能太大啦，咁佢而今年即係如果依刻票房排名第四添啊，咁啊有成百幾場上映，咁喺以台灣電影喺香港嚟計算真係即係除咗你話那些年啊，或者我的少女時代嗰啲啦，即係其餘台灣片其實都係小眾發行啦，咁啊依套算即係。發行做得唔錯啦，咁啊睇翻發行原來係 MM2 啊，咁啊算做得唔錯嘅，咁我睇咗咁反而咧就可能真係吹得太大啦，我覺得就真係爭少少，咁就都不至於話爛嘅，不過我又覺得呢就真係都有啲問題，咁值得同大家即係傾一傾。咁我估咧2009年拍呢個題材，可能我覺得當時計可能會係覺得都叫做唔係話太多。類型嘅作品，咁但你話2018年先翻拍咧，咁呢套作品咧喺國內咧依類嘅作品咧定義為就係話啊男主角絕症，又為咗個知道自己就嚟死，就為個女主角就付出啦、啊，鋪排定個後事啊，甚至乎幫佢揾埋個男朋友好過自己嘅男人，就撮合佢哋俾個女朋友啊，跟然後自己就匿埋死啊，咁依類。嘅題材，大陸就其實拍咗好多啦，即係海量，包括電視劇、網大，甚至乎電影啦。咁而最後個感動位揭中，原來女主角一早都知道，亦都知道男主角嘅用心良苦，就故意即係好似扭上扭咧，故意配合翻個男主角，等佢咧如願。咁然後其實佢同嗰個男主角安排俾個男人咧，真係就算結咗婚咧都冇感情。咁依類即係叫做哇付出再付出嘅。咁大陸就稱為虐心啦，即係一啲叫虐心系嘅電影，咁國內就真係泛濫㗎啦。咁所以你嚟到2018年呢，尤其是而家先再睇返呢類題材，就真係覺得有啲 over， 亦都有啲叫做說不過去的 與現實就即係實在太過離地啦，可以話，或者可以咁講話太過做作矯情同埋太過即係唔現實咯。咁套戲坦白講都你話劇情都係跟足韓國原版嘅，不過咧我覺得佢哋兩個相遇嘅時間咧呢套就褪早咗。佢喺佢哋中學應該我諗高中嗰陣時已經遇上，仲搞到咧就話喺高中嗰陣時已經咧搬咗入去個男主角嗰度屋企度住。咁因為呢度講男主角就講真話啩，好似單親家庭，大個阿媽咧就。好細個嗰時已經唔要男主角㗎啦，咁男主角由外婆公公養大咁之類咯，咁但係問題就後屘公公婆婆都病逝咗，咁所以間屋咧得佢一個喺度住嘅啫，咁佢不嬲都過住一啲咁樣嘅生活，咁可能就係啊，佢阿媽臨走嗰時又俾咗筆錢佢，等佢就可以嘅夠錢讀書同埋夠錢生活去到大個咁樣嘅，咁有啲超現實嘅都，咁佢又教到咁，咁啊變咗喺高中嗰時咧已經遇上女主角啦，咁女主角其實就係飾演咧一樣係喪親嘅。因为佢就唔系话走佬啊，而系阿爸阿妈咧就同埋佢一齐坐车就车祸，咁啊冚家死晒，咁啊佢阿爷揽住佢，咁啊所以佢又叫做意外生还到，咁但系都重伤，咁跟住咧到大咗之后就孤独嘅，咁啊遇上翻呢个孤独嘅男仔，于是就搬咗去屋企住，咁啊将呢嚿嘢咧就褪早咗，因为韩国版我记得咧大个出嚟做嘢先遇上。兩個即係叫大家都係原來係一個叫做好似你當係接近孤兒咁樣嘅處境啦，大家都係一個叫孤獨嘅人，咁啊兩個孤獨的人遇上，咁終於可以不再孤獨啦。但係男主角又原來有呢個遺傳病，就血癌啦，咁就仲係已經去到末期啦，咁先知道自己有絕症咁嘅情況底下，就再為個女主角付出咁之類等等咯。咁因為而家呢套台灣版咧又中意將佢擠咗落去中學遇上，咁啊變咗多咗個 point 咧，呢套就 sell 咧就係話點樣喺中學住埋一齊啦。都曾經有次就落完雨有啲動情啊，打咗一下車輪，抄咗一嘢之後咧，大家就笑咁樣，又冇搞到嘅。咁然後之後就講佢各有各忙啊，然後亦都係嗰啲咩當愛已變成習慣啊，咩同居不同床啊，跟住又有嗰啲咩啊感覺似兄妹定係似姐弟咁之類。咁總之搞埋一齊咧，就話標榜咧就咩十年同居不同床咁啊，即係兩個都覺得個關係介乎咁樣幾微妙，有啲就互相照顧對方，咁個女主角又會有啲有咩事就會依賴男仔啊，當係避風塘啊，咁但係個女仔都會出去溝仔，個男仔亦都會出去溝女，咁多咗呢個元素，咁十年過去，咁先講有個動情位，咁原來又話個男主角就其實一直都鍾意女主角，咁不過又唔敢破壞呢段關係，咁多咗呢啲糾纏位咯，咁我覺得淨係喺而家呢個年代講咩十年同居不同床咁，已經覺得係超現實，同埋即係好動漫啊！即係一個好離地或者嗰啲文學作品咧，好夢幻嘅處境，咁啊唔夠寫實，咁亦都唔夠貼地啊！咁佢咁嘅情況先再加呢個絕症，咁我記得韓國版咧會好清楚講絕症係一開頭已經講個主線，就講佢絕症後佢知道自己得200日命，然後就慢慢再鋪佢點樣付出咁樣。咁今集就你問我咧，台灣版反而個絕症位咧就擺咗喺套戲都接近我諗半個鐘後就先講嘅，咁個比重會多，即係前面佢哋相遇，然後就點樣兩個孤獨的人走埋一齊，咁嗰度會比重會重過韓國咯，咁即係多咗一啲咁樣嘅調動嘅，咁我覺得就變咗有啲失焦咯，咁啊唔夠好似韓國版咁一氣呵成，咁而之後當佢真係要付出啦，咁啊遇上嘅安排個第三者俾佢啦，咁啊就話揾到個牙醫咁樣，跟住然後又同牙醫，呢個牙醫原來又有個未婚妻嘅，咁啊又同個未婚妻夾計，又點樣又揾私家偵探偷影，咁就俾嗰個牙醫知道個未婚妻出去偷食咁樣，跟住 又炒我佢，最後又俾錢個未婚妻，咁啊好似又兼又話幫個，因為那個牙醫個未婚妻係攝影師，咁佢又想拍死亡，佢知道自己就嚟死，咁真係冇命㗎啦，絕症冇得救啦，咁於是就話但係喺度等骨髓移植，咁但係又話等唔切啦，咁啊個病情惡化，最多得翻兩三個月命，嗰下就接受過呢個攝影師就俾佢做 model， 咁佢拍一輯咧一個國際知名嘅攝影展就講死亡嘅，咁就之後都令到佢國際知名咁樣又交換條件，就等佢死心離開牙醫，咁等牙醫咧就同啊戀上阿陳以霞，最超現實就由翻呢個阿劉以豪咧，就即係啲西式婚禮咧，就由爸爸帶阿新娘子入嚟，再交阿新娘子俾阿新郎哥啊嘛，咁因為佢啊冇阿爸阿媽就過身啦，咁於是就由佢交阿陳以霞，咁即係出現咗就由真正自己心愛嘅女仔親手交俾第三個即係第二個男仔，咁然後又忍痛流淚，咁但係又唔可以表露出嚟，咁嗰啲虐心嘢咯，咁。即係整體，你問我都係好矯情、好做作，咁劇情係咁，啲演亦都係。咁啊，劉以豪我都唔太覺得佢特別演得好，不過都不至於黑人憎。咁但係個陳意涵嘅演繹咧，就真係眼仔碌碌，同埋嗰啲演技即係 over 過 TVB。仲要佢個演繹咧，有啲似《閨蜜》入邊嗰種演繹嘅，即係嗰啲。表情好誇張啊，又會有啲好十三點啊，突然之間又會喊，但突然之間又會笑啊，啲表情就總永遠係啲感情轉折好突兀嘅，咁啊即係冇咩好，即係個演技唔夠細膩咯，咁而喺入面又會介乎又喺度抖抖纏纏，又扮唔知咁，總之。演出嚟，我覺得就因為真係陳意涵嘅演出，就令我更加覺得套戲好做作、好矯情，咁啊令到我真係大打折扣。咁加上導演係邊個咧？咁啊導演就叫林孝謙啊，係啊，應該係啊，係啊，林孝謙。咁話都係台灣叫新生代電影土生土長電影人啦。咁啊亦都係哇。余明正中啊，讀過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應用媒體藝術研究所。兼又去咗美國呢個匹兹堡州立大學傳播學研究所咁啊讀過，咁啊又仲話原來之前拍過嘅電影作品咧，包括就會有一套叫做《街角的小王子》，咁啊《與愛別離》同埋《回到愛開始的地方》，咁啊堪稱話叫做治愈系導演嘅，咁啊會有一個咁樣嘅綽號，咁而且仲係導演、編劇加埋會有作詞嘅，得唔得嚇？咁近期有套叫《五星》。星級魚缸女啊，得唔得？咁就係都喺台灣又受歡迎咁樣嚇，咁啊咁，但係睇完呢套咧，發覺佢啲導演功力咧就真係認真麻麻。咁一來可能佢個節奏或者個感覺想抄翻日系拍法啦，咁所以換來個劇情推進同埋個拍攝手法咧都係節奏慢，亦都好多一啲慢即係一啲 still 鏡。摆定定唔喐，而且亦都系会都好多啲歪 shot 嘅吓，咁啊即系如果以拍摄嘅角度又觉得就即系又想走下啲窝啲嘅感觉，写实啲嘅路线，咁但系最惨佢啲演绎或者个故事情节就咁矫情咧，咁好似唔系好 match 咁咯，咁你话拍呢类叫虐心戏咁，都系啲好着重嗰啲男女主角喊啊，到揭盅嗰时嗰啲 VO 嗰啲情感推演咯，咁呢套戏佢系拿捏得麻麻嘅啫，我又觉得佢啲推演咧，陈意涵后屘又话原来自己一早知。又话要配合佢，等佢死前都如佢愿咁样，咁嗰啲嘢都即系好浮夸啊，做得咁啊，变咗即系整体个感觉都令你投入唔到，咁兼唔好话去到触动啊共鸣嗰种层次，咁啊真系有啲甩碌啊。咁加上咧，劇情又好拖拉嘅，即係佢都算係早，應該一個鐘頭零， 套戲啊，接106分鐘，我估大概去到40多分鐘或者50分鐘到啦，就已經知道個女主角都知啊男主角就嗰、那個叫做血癌咁樣，咁跟住然後就再有啲啊 refresh back 翻去當時做嘅嘢，咁原來喺度扮瞓覺，其實就醒咗，咁亦都喺當佢喺度想願意付出嗰下，咁女主角喺後面又偷睇到，咁嗰啲即係加翻啲片段咁，然後就即係總之好拖拖拉拉咁，最後噼里啪啦咁，然後就有個暗示嘅，最後就話咧，即係與死以死相隨，因為喺現實啦，因為佢個時間都有啲跳躍嘅，一開波咧會聚焦另現實嘅時間，然後就話講佢咧阿 Alien 要唱歌，揾唔到一個好嘅歌詞人，於是想揾翻個哇傳說中一個 Queen 填個首歌，就係叫做比悲傷更悲傷，有一種悲傷喺首歌，咁佢就話填過一首咁樣嘅曲。嘅詞嘅人，咁發覺啲歌詞就好正，咁於是就想揾佢，咁但係發覺 Queen 啊失咗蹤咁樣，咁然後最後先揭咗，原來 Queen 咧喺嗰當時咧，佢辦完結婚之後就同翻個老公咧分手，然後自己咧佢又冇講係咪自殺，但係總之最後咧佢個嗰、那個男主角個墓碑咧就有埋佢個名，咁啊叫做似相即係以死相隨咁樣，咁啊叫做兩個撞埋一齊咁樣嘅，咁有啲咁樣嘅後邊咁樣暗示咁咯。咁其實穿翻咧咩叫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咧？入邊有提過比悲傷更悲傷的事情，就是比悲傷。更即係悲傷嘅事，佢又話係孤獨；比悲傷更悲傷嘅事情，就係、是、習慣孤獨。咁而睇完套，你就知咧，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咧，就係、是、兩個習慣孤獨嘅人走埋一齊，但係偏偏命運令佢再次孤獨。咁其實條橋就咁嘅啫。咁啊，你問我就即係冇乜特別嚇。咁、啊、你話成套戲係小説，咁可能我覺得。你当文艺作品睇，可能你受得到咯。如果你变成即系真人版电影，你话变成动画，你配合翻啲画风，我都觉得可能 work。变成真人版电影，我始终觉得好大，亦都真系投入唔到。咁呢样嘢，我觉得真系差啲。咁就系啦，我啊觉得都即系叫都有啲热切期待。咁最后出嚟，我觉得个表现都我自己评佢又唔系好合格。咁不至于烂嘅，咁啊100分满分，我俾40多、40分咁上下咯，又都唔系话去到48、49咁样之类咯。咁呢样就吓提翻大家。好，至于第二套同大家讲咧，就系、是、香港已经啱啱呢个礼拜上嘅，又系11月30号上啦。咁喺国内咧，其实都系已经上咗噶啦，佢喺所月头。咁啊3个名啦，大家就知道即系会值得睇，包括香港式嘅国内演员啊，国内片嚟噶，国产片嚟嘅。咁就但系国产片咧，日本导演喎，估你唔到喎。咁啊，先讲个名啊，周迅女主角。第二就陈可辛监制，导演编剧岩井俊二。喂，边个啊？情书嗰、那个吓。咁啊，又睇开咧，近期都有梦之花嫁啦。咁啊，再前啲数就即系叫做可以话叫唯美、遗憾美，或者拍人生导读作品《青春电幻物语》《花与爱丽丝》，套套经典。四月初物语，跟住仲有就哇。之後就有套即係近期佢係另類啲嘅，拍過咩《吸血鬼》英語長片，咁另外亦都有之前喺美國、法國合作嘅《紐約我愛你》等等嚇。咁啊，總之香港人最記得就情書啦。咁啊，即係叫做喺叫做國內外啊，日本國內外影響力都非常勁，亦都係有所謂叫做 hit 到香港、大陸、台灣嘅年輕觀眾群啦。咁啊，拍到嗰種感動啊等等嚇。咁啊，岩井俊二就估唔到佢會喺拍套100% 嘅國內。投資嘅戲，咁可能係陳可辛穿針引線啦，因為你知陳可辛係好幾咁 buy 情書啦，同埋岩井俊二嗰種即係嗰個風格 同埋佢嗰個情懷咧，得咁就由翻岩井俊二原創劇本嘅，咁所以佢都喺金馬獎咧就係、是、提名呢個最佳原著劇本。咁而呢套戲喺第55屆金像獎金馬獎入邊咧，有最佳女主角周迅有提名，咁當然唔中啦。咁最佳女配角就張子枫啊，咁張子枫係邊個咧？就係、是、飾演翻阿、周迅嘅年少少，應該話年少版嚇、啊，應該即係當係一個初中生嘅版。咁但同期亦都咧一人分演兩角，佢喺現實時間就飾演周迅個女，喺回憶嘅時間就飾演翻周迅少年嗰陣時，得唔得嚇？咁、啊、套戲都係嘅。咁另外咧，不嬲叫你好之華，咁點解咧？因為你好。逗號，跟住之華就因為佢講佢封信個情況就似啲咩 Dear John 咁樣，咁就個封信嘅 heading 啦。咁之華就係周迅喺套戲入面個角色名。咁而食個位咧就不嬲，之華就係一個妹嚟嘅，佢個家姐就叫之南啊，得唔得？咁而家姐就係一個高材生，叻女兼靚女 ，OK， 咁亦都係喺校學校中學入邊係個風頭等，兼係啲風紀隊長，兼係老師嘅模範生。得唔得？咁因為咁叻嘅家姐咧，導致個妹個存在感好弱嘅，好似對自己亦都冇乜自信。咁而呢個女仔大個咗之後就係周迅啦。OK， 得唔得？咁而個故事就貫穿住由現實一個30年後嘅中學聚會，咁而喺30年後嘅嗰剎那咧。家姐即係意思阿周迅個家姐已經死咗啦，開頭係病死，中段先揭中原來自殺。OK， 咁然後就透過個30年後遇翻當時力追啊佢家姐嗰個男仔，咁原來當時抱出咗咧喺中學時期，其實就個男仔係透過個妹咧去追個家姐，咁大家都隱約知道其實個妹就中意暗戀呢個男仔啦，咁喺中學時代都曾經表白咁啊又唔得嘅，咁但係個家姐咧就收埋佢啲情信咁樣嚇，咁啊跟然後就到喺現實咧。就見翻咁啊，即係周迅同而家現實嗰個男仔，咁就由呢個秦剛飾演啦嚇。咁先嚟講秦剛咧個樣好型，咁啊大家可能少見少睇國產片啊。其實之前咧我有套力激讚嘅電影《火鍋英雄》，咁啊係由陳坤就加佢，另外再加一個即係比較下巴啲個樣嘅，三個人開個火鍋店，佢又飾演咧有少少即係好懶嘅，又好高冒遠嘅，喺個火鍋店入面又唔會做嘢嘅，咁啊成日就夢想自己會發達嘅一個咁嘅角色，咁啊一個囂嘅角色，咁啊咁喺入面已經做得幾好好啦。咁而近期咧解憂雜貨店啊，雖然大家成龍做過解憂雜貨店，即係國內版啊，咁啊梗係大家唔睇啦。咁但係實踐入面咧，佢不嬲有個音樂人噶嘛，那個音樂人喺現實入面喺個解憂雜貨店回到過去，就憑住佢去到令到改變咗個孤兒院個入面嗰啲人嘅命運啊嘛。咁、那個音樂人就喺過去燒死㗎嘛，咁嗰個大個版嘅音樂人就係呢個秦剛去飾演嘅，咁所以都俾大家知啊。咁查實佢係好戲嘅，兼咧個樣都而家睇到成熟㗎啦，咁啊都有陣老味嘅，咁但係就係型男嗰只咯。咁咧另外個彩蛋位就原來佢老婆就係余承慶嘅即係前妻啊，伊能靜啊，得唔得？咁如果我即係作為不打我年代咧，後生嗰時咧，唔係 J 周慧敏就 J 伊能靜嘅，咁大家理解佢嗰個級數係咩？咁伊能靜當時嚟計咧，18歲卜卜脆喺台灣好紅啦，仲要係少有地台灣嘅土生土長啊，台灣人，但係佢係喺香港讀過書，佢識得流利粵語，兼佢點解叫伊能靜就因為佢媽媽改嫁日本人嘅，咁所以佢又喺日本住讀書，讀過大學，咁又識得流利日語，咁係粵語、國語、日語三語精通，兼有索，又身材又好，雖然細粒啲啦，咁啊又識唱歌嘅一個真係嗰陣時嚟計都好出色嘅，或者叫做好 pop star 感覺嘅，即係大明星啦嚇。咁、啊、佢就忘年，即係嗰啲叫姐弟戀嚟喎，因為秦剛咧其實就細過阿伊能靜10年嘅，咁佢就喺 結咗婚，咁啊即係有個彩蛋位俾大家。咁而秦剛就話巧遇周迅，咁啊總之造就咗個故事就好搞嘢。阿秦剛又開頭唔知道阿芝南咧，即係意思阿周迅個家姐死咗，咁佢就寄信去佢屋企，咁就周迅就代佢家姐回覆信，咁但係就 Kitty 跨機啲信又後屘寄咗去舊屋，咁舊屋嗰陣時咧就去個兩個，即係阿周迅個家姐死咗，但佢有一仔一女嘅，咁、那個女就同自己個女兩個好似閨蜜咁樣就住咗喺舊屋，咁喺冬一、這個冬節假期，咁而嗰個秦佩其實自己不嬲喺上水嘅，唔係上海，咁但係咧周迅嗰一家不嬲就喺遼東嘅，得唔得？佢就住佢讀啊遼東咩中學咁樣嘅，咁於是就所以佢都係靠冬節假期就過嚟咁樣，咁阿秦剛嘅嗰個角色咧。在現實就是做作家嘅，得唔得？咁佢嗰陣時都係靠寫情信去表白，亦都或者照靠寫情信去追佢家姐。咁後屘先揭中，原來佢哋大學嗰陣時係有一齊。咁但係大學嗰陣時咧，就俾一個嘅音樂人就叫咗長腳，最後阿家姐係同呢個音樂人結婚。咁但係呢個音樂人咧，原來咧佢都喺大學識。開頭就以為係大學嘅，都係讀音樂系咁之類，咁但後期先知原來佢連大學都入唔到，其實係一個小混混嚟嘅。佢其實喺間大學入面，喺個飲嗰間 canteen 入面做，即係煮餸嗰啲助廚嚟嘅啫，切菜啊、執麻啊啲。咁但係咧，就見到喺個 canteen 入面最索就係阿女主角，咁佢又講佢有啲報復心理，知道自己又讀唔到大學，咁但係就想證明自己就話啊，就揀間大學最靚嘅人就要溝到佢咁樣，咁我嚟報復自己嗰、那個即係係要你大學生叻啦嗱，咁啊等我可以溝到你大學生最靚嘅女仔咁樣，咁有啲咁樣嘅報復心理，咁而最後真係結咗婚，但係佢就係於走嘅，又唔做。嘢嘅，咁啊又虐妻嘅，仲会暴力倾向打老婆嘅，咁所以先造就咧，芝南即系阿周迅个家姐，最后就长期抑郁症，咁兼就最后自杀咁样嘅，咁有个咁嘅小故事咯。咁啊情节上就我觉得佢铺得几靓咧，就因为我讲啊，好似好直接简单，咁但系个铺排就去逐步由现实。現代周迅遇上現代嘅秦沛，然後就回想翻少年，就慢慢抽絲剝繭講翻少年嘅往事。但同期又透過寄信咧，兩邊錯配啊。周迅就扮佢家姐寄信，咁但係封信回信就去咗舊屋，舊屋就佢兩個女咧就扮翻佢阿媽，就回信俾呢個人。咁啊變咗就做兩邊咁樣嘅錯配，就撞咗一啲幾過癮嘅情節出嚟嘅。咁啊中間仲趁住咧，原來就即係佢就個手法就未必就拍到愛情嘅，因為套戲其實最終咧，坦白講咧，秦剛嘅呢個角色又唔會同周迅最後撻著，因為周迅其實已經係有夫之婦，兼其實個家庭都美滿嘅，咁同埋已經生咗女啦嘛，咁但係佢就特登做到個女就同周迅一模一樣樣啊，少年嗰陣時，咁而因為同一個演員演，咁而袁之南即係周迅嘅家姐演嗰個人、那個女咧，亦都做到就同佢。袁之南少年嗰时一样，咁所以两个巧遇喺嗰个学旧中学巧遇咧，咁啊变咗阿秦剛即刻知道佢哋两个嘅身份，咁啊总之透过咁样 keep 跨咁样，跟住中段仲会真系翻咗嚟上海，直接去揾周迅，跟住仲有啲咁样嘅情节啦，中间又贯穿住阿妈妈，即系袁之南死咗之后有封遗书留喺度，咁个女咧。同埋個仔即係講明係字俾佢兩個，咁佢哋兩個又話傷心得滯，唔想睇住，咁將個遺書嘅內容啊擺嚟做 ending 嘅。咁而中間又貫穿住原來喺大學時期都有寫情信啦，大學時期咧透過袁之南、周迅家姐嘅鼓勵咧，秦剛先會拾起作家之筆，咁同時就寫咗佢人生第一套小説，嗰套小説個名就係叫《之南》。 得唔得啊？即用翻家姐個名做，咁但係嗰本小説咧就其實就都印咗出嚟，不過就應該係小規模發行咁樣咯。咁嗰本小説仲俾咗家姐咁樣嘅喺家姐嘅遺物嗰度咧就揾得翻。咁而阿家姐個女仲話，原來阿媽媽一路傷心嗰時就會睇呢本小説去治愈自己嘅。咁而佢個女咧喺呢個咁樣嘅叫殘暴父親嘅一個不好嘅家庭長大情況底下，佢就成日幻想呢本寫呢本書嘅主角終有一日會過嚟相迎，同埋就帶佢脫離呢個咁傷心嘅家庭。咁所以佢個女對佢呢個小說嘅作家都有憧憬，咁所以亦都好希望佢係佢嘅親生爸爸，咁但可惜唔係啦嚇。咁變咗都有啲幾細膩嘅感情，亦都啲感情唔係咁單純，我鍾意或者唔鍾意，或者想覆卓或者忘年戀咁樣，唔係咁簡單。咁啊幾個角色啲感情推演都做得好好淡然，淡得嚟去幾感動。亦都個人嘅演繹咧都相當精彩，咁包括我睇完呢套戲咧，就真係哇好鬼中意周迅，即係佢除咗演到嗰種味道之餘咧，亦都有少少喜劇感覺嘅，有啲笑位，眼仔碌碌咁樣，咁加上佢點樣處理佢同而家丈夫，咁但係坦白佢一開波咧，周迅佢都知道嗰個其實係即係佢即係就係秦剛呢個角色啦，佢都知道其實係三十年後嘅佢嚟嘅。咁佢就都肯扮佢家姐回信，其實係都有少少係想透過寫信去疏解，或者叫做啊都有少少個心嚇咁樣想了解一下而家嘅上當年嘅叫初戀情人啦嚇，咁啊，即係嗰種感覺，佢又唔係不至於去到愛慕或者想出軌，咁但係又硬喺呢個回憶好緊要，佢係好珍重嘅呢種感覺啊！周迅真係拿捏得好好，咁啊睇完更加見到周迅雖然都唔係後生，咁但硬係拍得好靚，好有中國味。咁我自己啊真係好鬼冧周迅，睇完呢套戲之後啊，咁啊即係唔錯。咁而最正咧，除咗秦剛做得好啦，咁而做佢兩個女張子枫同埋另外就係叫鄧欣希啊，兩個都好出色嚇。咁啊鄧欣希啊大少少咧個年紀，即係喺你當好都有十七歲啦。咁啊張子枫啊石頭飾演啊十三四歲咁樣，哇接近文琪啊！啊，即係台灣之前嘉年華同埋又有血觀音入面咁啊，被譽為台灣新世代女仔，即係咁細個演技演到出神入化嘅角色。咁呢個張子枫同埋呢個鄧欣希兩個都係呢種級數。咁我即係個有童星演得好咧，就令到成件事好有說服力，亦都係透過佢個故事手法係，當佢一睇翻啲舊情信。睇翻啲舊嘅小説，嗰本小説《之南》咧，就會個形象化翻，就拍翻少年時期嘅故事，咁啊變咗現實少年故事穿插，就逐步解開想當年嘅事情，咁啊噼里啪啦又會兩邊嘅平衡敘述啦，好靠嗰兩個少年版嘅周迅同埋即係周迅家姐嘅角色做啦，咁樣兩個張子枫同埋鄧欣希都做得好好，咁啊即係令套戲啊～加咗好多分，咁啊出嚟个感觉咧，最后反而就虽然唔系聚焦爱情，个结局个遗书究竟入边咩咧？就原来系佢《之南》小说嘅最后 ending 嘅文字，亦都系咧，原来就系《之南》喺呢个学毕业嗰阵时喺毕业演讲嗰篇嘅演讲嘅讲词啊，原来当年就系阿家姐终于因为个。周迅有私心啊，收埋啲情信，但係最就冇俾到啊家姐。咁但係最後都知道嘅，東窗事發啦。咁跟住 kick 垮啦，仲當面拒絕咗啊少年版周迅啦，咁啊少女版周迅啦。咁而但係啲情信真係俾咗家姐。咁家姐睇完情信，其實就都有啲暗示冧啊呢個男主角。咁但係嗰陣時就都知道男主角咧，因為寫情信寫得叻，咁佢就個女主角咧，即係阿之南咧 就借啲椅，就話有個畢業嘅畢業典禮，佢代表學生就有個演說，咁啊叫佢改佢個演說咯。咁啊，於是就男主角就寫咗佢生平嘅第一封，即係個演說就做咗呢個知男小說嘅 ending。咁佢最後就以嗰個內容就嗰篇原稿紙接埋就擠落去遺書。其實嗰個嘅演講內容就寄予每個人都有自己嘅夢想，透過中學畢業呢，大家會各奔前程，各人有唔同嘅際遇，有人實踐到夢想，有人實踐唔到，就算好似我咁自殺，我覺得係一個解脫，咁但係都係人人頭上一片天啦，亦都係希望大家活在當下咁樣，咁係會有啲咁樣嘅對於生活上面嘅點滴，或者一個細微嘅感覺，咁佢又唔係即係走去佢會翻塔啊，周迅啊，或者點樣因應知男死咗就揾翻佢個錢，因為後屘出翻嚟㗎，即係揾翻嗰個於走嗰個人嘅，咁又唔會話出翻嚟之後好激動啊，打佢一身啊，報復啊咁之類，即係唔係走呢啲咁樣比較催淚或者叫做比較煽情嘅情節，佢反而走呢、這個，我覺得淡淡然咧，睇落啊，即係有啲餘韻味道，咁呢樣嘢又真係咧，相對同一個禮拜。嗰邊又玩虐心，玩造作，玩矯情，呢套呢淡淡然，平淡之中有啲氣味，演技又細膩，仲要個故事啊叫做平衡敘述，現代同過去穿插講啊，hold住觀眾呢睇到真係唔好話緊張刺激啦，起碼你唔會悶咯。咁反之嗰邊咧，比悲傷更悲傷咧，就一早一當佢知道絕症啊，係咁拖拖拉拉、抖抖纏纏，又安排個牙醫俾佢，啲情節就單調老土乏味。咁啊，相對就真係比掉下來啦。咁而呢套咧，李好之華就好好多。咁加上咧，攝影我啊呢度查唔到資料啊，最尾拍到咧都幾日系拍法，即係意思咧都係有唯美感覺。咁而去到過去嗰陣時咧，打玩嗰啲 grading 調色咧，玩到幾靚。咁而現實咧，雖然佢都唔係富裕之家，都係一個普通家庭，咁但係硬係佢拍屋企都拍得好靚嚇。即係意思唯美得嚟咧，就算係嗰個去到外婆即係舊屋咧，雖然啲裝布置佈局都舊，咁但硬係就即係透過啲前清後蒙啊、楞住啊、個 camera movement 點樣平移啊、zoom in zoom out， 硬係拍到嗰種精彩出嚟，咁、那個畫面係好靚，咁亦都咧嗰啲調度啦。嗰啲構圖啦、比例啦，跟住有啲背光啊，有啲側光啊、打燈啦、啊，跟住有啲 wide shot 啊、雪地 wide shot 啊，又或者喺啲城市嘅 time lapse 啊，又有藍天白雲啊，又有呢、這個等等。做咩即係攝影都冇得定，咁所以出嚟嘅效果就真係都你可以話好岩井俊二戲，亦都好陳可辛嘅以往去最想拍嗰種套路。咁呢套真係實踐到，咁鍾意睇陳可辛鍾意睇岩井俊二，而又鍾意周迅呢嘅人一定要睇啦，因為呢三個人呢都喺套戲有返 100% 嘅發揮。咁我覺得呢套呢入我今年國產或者叫國語片唔知十大入到三大咁犀利嘅，咁啊香港就小型發行，兼香港人普遍就唔睇國產片啦，咁我覺得就唔應該啦。即係你一年四百幾套國產片，四百套總有四套好睇啩。咁今年你要數咧，影好睇啦，一出好戲好睇啦，無名之輩好睇啦。嗰套合影，即係意思嗰套啊彭于晏嗰套，我成日唔記得佢個名。咁跟住再加埋呢套，都係冇得頂嘅作品嚟嘅。咁加埋，如果你話講幽默，雖然我哋香港人未必識笑，《西虹市首富》啦，《我不是藥神》啦，冇得輸。咁即係呢啲全部都係即係可以擠喺國際舞台攞獎，亦都係雅俗咁常。就唔係話真係啲文藝到會悶，亦都係同商業同文藝攞到個平衡嘅好電影，咁大家真係唔好忽略，值得入場啦。